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第四十五章，豆腐啊，俾我咁一讲，即刻啊揈一揈个头，估计系想将条脷揈翻直。啊，果然喎，佢咁揈一揈，真系利落咗好多啦。佢讲。老陈，你睇下我而家嘅发型得唔得噶啦？ 几好啊！ 咁我而家着啲衫咧， 唔错啊！ 豆腐听我咁讲，激动起上嚟讲：，哇！咁我谂我嘅第八春准备要嚟啦！ 我讲你嘅第八春有啲牙烟啊！豆腐一听啊，唔系好 happy 咯，佢讲：， 哇！点解啊？点解啊？你睇下，论身材，论长相，论气质，我边一样嘢唔比嗰条咁嘅地中海要好啊？ 我讲你仲差钱啊！豆腐一听好似好受打击，委屈咁讲： 喂，咁我哋唔系仲剩翻300几万嘅咩？ 你300几万够买一部悍马啦！豆腐一听就兴啊，拍住张台讲： 喂，姓陈嘅，你咁嘅扑街仔真系啊，讲多两个字会死咩？啊，你嘥少我两句会死啊！ 我系咁一再泼冷水，豆腐啊大受打击，闹完缩下个膊头，唉，我谂佢一语都系化悲愤为食量，将一台嘅饭送嚟一个风卷残云食个精光。食完之后，我哋两个就离开旅店，喺个村里边流离浪荡。当初维光头睇完鬼王御龙杯里边嘅信息之后，将呢个地点锁定咗喺凤头村。而而家佢哋系咪真系好似嗰个老板咁讲，又去咗凤嘴村呢？呢个位于崇山纵岭之间、交通偏僻嘅小村落。会同鬼王御龙墓有咩关系呢？我一路咁谂紧呢啲问题，扯住咗喺旁边睇戏法嘅豆腐。戏法呢就是我哋中国嘅魔术啦。实际上由久以嚟，只不过系随住西方魔术嘅入侵，传统嘅戏法已经好少见。谂唔到喺呢啲咁偏僻嘅小山村里边，竟然仲有呢一种手艺嘅人。他就在街边卖冰糖葫芦的，靠变啲小戏法来吸引啲小朋友，然后将啲葫芦就卖俾佢哋。豆腐睇到津津入味，俾我咁一扯条领咧就好唔满啦。佢讲： 哇，做乜呀？做乜啊？我都未睇完。 我讲：我哋呢次嚟到唔系睇变戏法嘅系嘛？做啲正经嘢啊！豆腐疑惑咁讲： 咩正经事啊？唔通要去嗰个咩凤嘴村嗰度搵下光头位咩？ 我讲佢哋有冇去到凤嘴村，而家仲好难落定论。但系从呢度凤凰转颈嘅地方，距离亦都好长嘅，咁样盲目过去搵都好难搞。所以我哋都要睇一睇，明白下呢一度嘅情形系点先得。豆腐唔系好明喎。佢问 咩情形啊？ 我话冇同佢解释，我带佢喺个村嘅周围逛，好快就发现咗个高地，于是我就带佢去高地上边爬，沿途咧就有村民嘅农田菜园，大约差唔多去到个顶嘅时候，凤头村嘅一切就一览无遗。喺正前方系我哋嚟时嘅山路，青山耸立。山后是盘山的公路，而山前是万千的绝壁，左右都被大山围绕住，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地方，房位较为开阔，一眼望过去，左边的大山一路危然而去，而往远处的地势越来越高，视线尽头的时候就是耸立的山峦了，那里就是凤头的位置。我们脚底下的凤头村，从风水来讲，真正的位置呢是没有去到凤头的上边的，而 而大概是在奉肩这个咁嘅位置。真正的奉头应该就是指视线尽头的大山，而奉嘴呢就是被大山阻隔住，从这里应该是望不到的。奉头村远离乌江以南，食用呢靠的都是山，虽然三面环山，但是背所靠的山叫做绝壁，在这种形势在风水上被称为断壁，是生机断绝的意思，因此断壁之下是不可以撞人的。所以鬼王御龙墓呢绝对是不可能在这附近，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在凤头这个位置了。我将这些想法呢就同阿豆腐讲咗下，我讲睇嚟我哋真係要去凤嘴村一趟啦。豆腐有啲唔相信，佢讲啊，你只咁嘅衰仔咩时候学识睇风水嘅呢？我確实係唔係好识，但係自从接咗赵二爷嘅呢单嘢嚟讲，就苦心咁研究咗阿爷留低嘅手记。喺嗰本手札入边写住好多好难明嘅古文，呢啲好可能就係当年杨方忘弃法务嘅看家本领，俾飞刀白老四杀人攞走咗之后传到咗我阿爷嘅手里面。以前睇啲古文呢我都係跳过嘅，为咗今次嘅行程我要做出准备，彻夜苦读，遇到咗唔识嘅呢就百度一下，就係咁臨時惡補，所以呢就懂得一啲。不过风水一脉博大精深，如果要真係讲到好深嘅话，我呢啲实在算係皮毛而已，係上唔到台面嘅。於是我同豆腐讲，呢啲都係我屋企祖传嘅，以前之所以你唔知道係因为用唔上，我而家呢就收埋个套入边好耐㗎啦。你唔知道个本事啊，我仲好多添啊！豆腐听咗踩咗我两句讲，你乱鬼咁噏嘅，呢啲都系呃我哋啲老实人嘅啫。咁睇完地形之后，我知道卫光头啊真系十有八九去咗凤嘴村啦。而家啱啱系中午十二点，离天黑仲有排。当即我就同阿豆腐买咗啲食嘅饮嘅，打好包之后。两个人就孭住包袱，向住凤头村嘅方向就行过去。而家呢个情况，比起当初我哋落难鬼门关嘅时候可谓天差地别啊！虽然越往前行越偏远，但系待遇就已经好咗好多啦。再加上而家沿途风景优美，豆腐好似当嚟旅游咁，行咗两个几钟头喺路边啊唞下，于是我就攞出个手机讲。我哋嚟影一张纪念照啦，好嘛？而家太阳啊热辣辣，我啊行到成头脚汗，我抹咗抹，同佢讲：系啊，你当你自己系嚟旅游啊？影咩纪念照啊？喺度影犯罪记录啊？豆腐一听，即刻摸一摸个鼻，收起个手机，跟住好无聊咁喺度揈下揈下只脚喺度放松。呢几日我哋行嘅都系山路。我就仲可以，豆腐就真係有啲顶唔顺啦。我心里面都觉得好唔好意思，等佢嚟陪我一路咁搞鬼门关嗰一次，如果真係冇佢帮手，或者我可能真係落得同毛公鸡同一个下场。諗到呢度我就讲点呀，你哋脚唔得呀，我哋再休多十分钟啦。豆腐一听感动到差啲眼泪都流埋出嚟，佢讲哇，你终于唔再压迫剥削我啦！佢似乎好似仲想讲咩咁，突然之间远处传来咗一阵人嘅讲嘢声，我下意识叫佢唔好出声，随即起身望过去，心谂喺呢啲咁嘅荒山野岭里面，除咗我同豆腐，仲会有边个嚟呢啲咁嘅鬼地方呢？远远咁见到一高一矮，一肥一瘦。一男一女两个人正向着我们的方向行着过来。咦，那两个不就是那个地中海和那个小美女咯？我心里面早就觉得这两个人的关系有点不妥，这个时候又走到来这些地方，究竟他们两个搞什么鬼呢？ 眼见住佢哋两个渐渐越行越近，我同阿豆腐讲：，唉，唔好唞啦，我哋走啦。豆腐一嬲啦，哇，你个变态啊！啱啱话休息十分钟，而家十秒钟话走人啊！我兜咗佢一句讲：，仲休息？我哋呢次嘅行踪暴露咗啦。豆腐啊，唔情愿，但系咧，一般都比较听我讲嘅。当即两个人就沿住高低不平嘅山路继续向前行。我哋呢次咁样一赶，就一直行到天黑，嗰对男女都唔见咗，估计可能出嚟乱咁行啫啩。依家睇嚟，可能佢哋已经翻咗去。当日嘅下午，太阳落西山嘅时候，我哋就去到咗嗰个峡谷口，居高而望，两边都系青山。中间就有峡谷一条，好似系盘踞住嘅青蛇一样，喺崇山峻岭间穿梭，亦都睇唔到尽头。而我哋嘅目的地系凤嘴村，就应该系喺峡谷嘅尽头嘅山腰上边。咁样讲，我哋必须要穿过峡谷先能够上山。由于我哋嚟得仓促，亦都冇准备帐篷一类咁嘅过夜工具。而家趁住天仲未黑，我哋两个就落咗高地，入到咗峡谷口，然之后喺外围就升起咗篝火，准备过夜。天色到而家仲未全黑，豆腐啊除咗只鞋，哇，只脚上面全部都系水泡。佢指住脚同我讲：，喂，兄弟，你睇到未啊？呢支咁鬼辛苦嘅都系为咗你啊！我岌下头讲：，咁然后呢？啊！你系唔系应该报答我一下？我早就知道佢谂呢一招噶啦，不由得好笑讲：得啦，喺呢度你等我好消息啦，我去就嚟。豆腐条僆仔系个喂食猫，天大嘅事情，只要有好嘢食就得噶啦。有时候咧，我都几羡慕佢呢啲咁嘅性格嘅，就咁样真系可以省却咗好多烦恼。豆腐向嚟就鍾意食我嘅烧烤，咁而家摆明咗就係想我同佢搞啲嘢食啦。我哋细个嘅时候喺农村乡下打兔仔呀、或者捉咩雀呀都好在行嘅。经常放假呢就喺山里面过上小半日，然之后就会带个咩兔仔山鸡诸如此类嘅嘢，同阿爷爷两个一齐就会改善下伙食。而家夕阳余晖仲未散尽，倦了归巢，正是打夜尾的好时机。我叫阿豆腐守住啲篝火，我自己就攞咗一把匕首，就向林子里面行过去啦，准备捉只山鸡或者野兔诸如此类嘅嘢嚟摄下牙。唉，咁样行咗一日的，而且确攰，我亦都唔想再咬啲咩干粮包饼咁嘅嘢啦。